今日正道的经文是在约翰福音十二章一至八节。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从死里复活之处。有人在那里给耶稣预备筵席。马大侍候，拉撒路也在那同耶稣坐席的人中。玛利亚就拿着一根极贵的真拿达香膏抹耶稣的脚，又用自己头发去擦，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一个门徒，就是那将要卖耶稣的加略人犹大，说：这香膏为什么不卖30两银子祭周济穷人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乃因他是个贼，又带着钱囊常取其中所存的。耶稣说：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们不常有我。今天很高兴我们是有梁永善牧师为我们正道，正道的题目是爱的侍奉。 好，各位弟兄姊妹你们好，好开心呢可以大家一起分享。今天较为特别，我是第一次，应该第一次在伯明翰的教会里面呢，我多谢他们帮我来带去处理这个的讲道，而且他们现在好有渴慕的心啊。有几位的姊妹呢，不单单呢他是来听完我第一堂讲道，现在再听另外一堂讲道，他们现在跟你一起来带去敬拜的。咁啊，大家好熟悉呢段经文啦。讲到咧，玛利亚揾香膏膏耶稣，咁样咧啲经文我哋已经读咗啦，咁我哋唔去读啦。咁咧，我想讲一讲玛利亚揾香膏膏耶稣，其实当中咧系包含咗侍奉嘅五方面。第一就系乜嘢成为侍奉嘅动力咧？请你记住喺耶稣嗰个年代里边咧，男女系唔平等噶，就好似而家咁样。而家都是男女不平等的嘛，而家女性强好多的，我哋男人要缩为一边的。但是在耶稣年代不是的，男人就好厉害的，女性呢是冇乜机会出嚟做嘢的。所以你见到使徒行传里面呢特别提到一个卖紫色布的女人啊，即是这个是好突出的一个的女士。咁玛利亚呢唔好忘记佢唔系一个呢好有钱的家庭。如果佢系好有钱的话呢，喂，好真咁讲，咁咧就佢哋咧就唔需要咧阿大咁样不断嘅嚟去做嘢啦。记得耶稣去屋企食饭嘅时候，阿大好忙碌啊，佢去请工人噶嘛。好啦，咁所以咧，佢哋唔系咁有钱，咁啊，但系30两银子，即系几多钱咧？咁样，咁如果你话喂，等于而家几钱系冇意思嘅，因为咧我而喺英国咧，英镑早几日咧就9.7，咁啊呢两日。就好像跌回到9.5，咁咧你即系日都唔同价钱噶，系咪先？咁所以你等于而家几多钱系冇意思嘅。不过我哋知道两样嘢，第一，原来当日你可以用30两银子买一个嘅奴隶，一生服侍你，唔使再俾钱噶啦。咁第二就系犹大都系用30两银子出卖耶稣啊嘛，即系如果嗰啲钱系少嘅话咧，犹大就唔会嚟得系去心动啦。咁所以你留意到嘅时候呢，就係点解玛利亚佢会攞呢啲嘅钱出嚟，我相信你係储咗好耐好耐，第一不过咁就冇咗呢咁样。其实如果你鍾意嘅嘢呢，你係好难明白嗰啲嘅人哋会咁做。有啲人哇要睇 Mila， 你有冇睇 Mila 㗎？我有啊，我日日都照镜嘅。不过呢就如果你要看香港的 Mila 演唱会，哇，几千元甚至即是很贵的飞，那些人都喜欢买的，因为他很喜欢，那我那些不会买这些东西。甚至有些人喜欢吃东西，你留意到哇，我不知道你有没有吃过一兰拉面，在日本很出名，不过都是多数香港人或者中国人去的。那时候在香港一开始吃一兰拉面的时候，那些人等4个多小时，30度高温都要来，但是他怎样呢？等一碗面，我都唔係好明嘅。我喺英國住嗰區咧，有全美國，即係美國，你哋係咪有 Wendy 嘅漢堡包啊？英國冇嘅喎。後屘我住嗰區咧，就開第一間全英國第一間叫 Wendy 漢堡包。哇！啲人喺度排隊，黐線嘅，排2个多小时，係為咗要食一個漢堡包。但係斜對面就係麥當勞咯。 但佢哋唔會麥當勞食，但係排兩個幾三個鐘頭去食漢堡包，佢中意啊，咁冇得好講嘅。咁點解瑪利亞佢會揾三十兩香膏膏耶穌呢？原來第一節咧係有一個嘅伏線喺度嘅。佢話到逾越節前六日，耶穌來到伯大尼，就是他叫拉撒路從死裏復活嘅地方。原來呢有兩個伏線，第一個伏線就係咩咧？瑪利亞有個嘅細佬就叫拉撒路。拉撒路，如果大家你記得佢死咗四日，咁咧，然後耶穌就叫從死裏邊復活。原來喺猶太人咧嗰個心目中，原來咧你死咗三日咧個靈魂仲附住喺身體嘅，死咗四日咧就冇得救噶啦。所以如果我下次我會講拉撒路復活嘅話咧，我題目就會叫咩咧？一套好勁嘅電影，唔知大家有冇睇過？係好多集嘅，就叫《Die Hard 4.0》，係 Bruce Willis 做嘅。即係布斯·韋利士啊，虎膽龍威啊，嗰套有一套第一集叫《戴克 4.0》，咁即係意思係點咧？你死四日一定係冇機會嚟帶入去復活嘅啦。但係耶穌竟然叫拉撒路嚟帶從死裏面復活，所以佢哋好深體會到耶穌嗰種嘅能力尊貴，但係最重要去感受到耶穌嘅愛。於是有呢份嘅愛嘅時候咧，佢就唔介意佢所付出嘅，就嚟情人節啦。我唔知道你哋會啲做啲咩嗱，我提醒啲男士點都要做嘢噶。我自己都買一份情人節禮物，價錢就唔好講啦。不過喺呢度可以講嘅，你師母聽唔到，唔使兩磅，係一個好靚嘅相架，寫住啲好靚嘅字噶。我收起咗預備就嗰日送俾佢噶啦。咁嘅時候，但係咧你記住，愛係要用表達噶嘛。我有一個嘅會友咧同我講，佢同個男仔拍緊拖，但係呢個男仔好衰噶。佢咧唔知點解咧，逢親同我去街用咗幾多錢咧，佢就會記低嘅，但係最冇問我攞翻嘅。但係劉伯咧就話：我用咗幾多錢同你啊？咁佢又唔肯送花俾我喎。咁咧佢又話到佢又好似好熟聖經喎，佢啲花會凋殘嘅，送嚟做咩咧咁樣？又唔肯同佢睇戲喎，佢睇完笑完就冇嘅，咁睇嚟做咩咧咁樣？咁我同佢講：不如你叫唔好食飯啦，食完飯我屙完又食，係咪一樣咁嘅道理啊嘛？咁嘅時候，當然我話到，其實愛你咧，唔一定要送好多禮物俾你嘅，但都應該有啲表示，係咪？原來當你愛一個人嘅時候，唔係去計算你付上咗幾多。我哋不如一齊睇一段嘅聖經，呢段嘅聖經係羅馬書嘅第十三章嘅第八節。咦，轉翻題，佢話到凡事都不可虧欠人，唯有彼此相愛，要常以為虧欠。因为爱人的就完全了律法，意思是什么呢？就是说到我觉得我还差你很多，我爱你不够，我还要做多些事。我举一个例子，我妈妈43岁离开世界，当我妈妈入了医院的时候，她本来很健康，但是原来有肠癌。我很想服侍她多些，我很想为她做更多的事，因为我当我欠了他很多，但是我没有这样的机会。所以原来爱是常以为亏欠的。今天我很担心有时候基督徒我们侍奉是惯常了，为了责任，为了责任都好，好的人不负责任嘛。但是如果没有了这个就是责任之外，没有了这份爱，你是做得很苦涩的。你记不记得在那个启示录里面第二章第二到第四节，神对以弗所教会点讲啊？赞咗佢五样嘢，有两次系重复嘅。我知道你嘅行为劳碌忍耐，也知道你唔能够容忍恶人，也曾试验那自称为假使徒，但不是使徒的，看出他们是假的来。你们也要忍耐，曾为我的名劳苦，并不乏倦。睇唔到？有两次讲到佢哋好努力去工作，劳碌。亦都为我的名劳苦，是不是很勤力啊？但是很奇怪，但是说你失去了起初的爱心，即是没有爱心，但是你仍然可以很努力做事的。如果你的老细看着你，你就努力做事咯，或者惯常的，但是那你就变得很苦涩。但是如果你有爱的时候呢，你就不觉得苦了。我想问大家，圣经里面最出名的老婆奴是哪个啊？ 啊，啲弟兄唔好揽住话系我，我系讲圣经嘅，圣经里边嘅老婆奴最出名系边个？有冇人知？系雅各。雅各咧想娶阿表妹啊嘛，见到细表妹，哎呀，细表妹好靓啊，可唔可以娶佢啊？咁样、啊，咁佢嘅即系舅父唔系拉登啊，系拉班，就话到得冇问题。你有冇钱啊？攞礼金嚟啊！咁我哋啱啱走出嚟，我冇钱喎、啊。咁唔紧要啦，你同我做七年嘅功夫，做完七年嘢之后，你就可以娶我个女啦。哇！呢段经文咧，系每一个姊妹都好渴望噶啦。咁咧就不如我请一位姊妹同我读出咧。 雅各就为拉结服侍了七年，他因。因为深爱拉结，就看这七年如同几天。 睇唔睇到啊？哇，姊妹你心唔心好甜啊？原来雅各好爱拉结，所以呢啲七年咧，佢只系觉得几日咁样嘅啫。我唔知今日中国情人节，做妻子会问个丈夫：你讲，你对住我呢几年会如同几天咧、啊？好可能你嘅丈夫就话。我对住你几天如同几年咯，咁样，哦，我觉得我同你喺度嘅时候，个时间好似好长咯，系好享受咯。你有冇留意到？嗯，雅各好爱拉结，七年如同几天啊！最惨就系后屘洞房花烛夜之后，发觉原来，咦，乜唔系我中意细嗰个，而要大嗰个嘅，要做多七年啊！不过后屘可以攞 advance 嘅，可以咧娶咗然后先系再做，结果做咗14年啊！为了娶这个所爱的妻子。所以当我们有爱的时候，我们就不觉得辛苦了。我自己已经侍奉了40多年了，我很享受侍奉的。我星期五晚才在第二度回英国，12点多才回到家，我还要继续去做一些事，10点多睡觉。但我6点就要起身，因为为什么呢？我就要去英国另外一个城市，我要早上很早坐火车去港岛。咁啊，10点讲完到，即一路见人，见到夜晚10点多，未人停过。我今日继续咁样嚟带去服侍，攰唔攰咧？其实真系唔攰啊。咁咧，但系辛唔辛苦咧？喺我字典里边，永远冇辛苦呢个字，只有辛乐、辛劳大快乐。因为我每日都感受到神俾我好多恩典，俾我好多祝福嘅。于是呢个敬爱就成一个好大嘅动力，叫我去服侍。所以弟兄姊妹。你去侍奉不是为了帮牧师，不是为了要帮某个执事，你是要好地数算神给你的恩典。神单救赎你，每一日给你有祝福，给你有很多不同的恩典。怎样我说我们要做敏感的人，敏锐于神的恩典，然后怎样呢？然后来带去回应。那于是这个是怎样呢？你就会有这个的祝福了。那时候你就会这个的动力了，你就有这份的爱。爱就是一个最大的动力，你就去服侍了。所以玛利亚感受到神对的爱，体会到主耶稣基督可以叫死了4日的弟兄都复活，于是爱成一个很大的动力。32银子的香膏膏耶稣，他都无所谓。好，第二，爱的就是动力。那知识呢是什么呢？侍奉的知识就是谦卑。不是啊，马牧师，谦卑是一种态度嚟噶嘛？边算系知识呢？其实唔系。中国人咧，其实好可悲，有阵时好虚假嘅。懒系咩呢？懒谦卑。新年咧，我记得我冇机会去讲，我好怀念细个嘅新年，因为我哋嗰时穷咧，新年咧就要新衫新鞋着噶嘛，平时冇噶。仲有新年就有亲戚嚟噶嘛，咁啊会带啲。即是糖果嚟啊！我二叔嚟探我哋嘅时候，同我拜年一年一次，仲带啲玩具俾我。但系亲戚嚟亲系好特别噶，梗系查家宅。我唔知你亲戚点啦。哎呀，阿女咁大个，有冇男朋友啊？哎呀，喺边度做嘢啊？收几多钱人工啊？喂，税务局咩？咁嘅时候，好啦，我细个嘅时候咧，啲亲戚都会问我爸爸妈妈啦，就系、是：哎呀，永善读书读成点啊？佢哋梗系统一咗口径嘅，有鬼用咩？好蠢噶佢啊！蠢！你知唔知我考第几啊？我除咗5年班，第上学期考第7之外咧，我全部都系5名之内嘅。嗰时我哋一班42人嘅，咁我 考第三、第四都七月三十幾人啦。但父母唔可以驕傲噶嘛，扎埋佢，佢好蠢嘅。咁啊，好在啲親戚咧唔滿足於呢啲咁嘅答案。咁今次考第幾啫？嘿，有鬼用咩？考第三咯，咁樣第四唔死啊？呢啲叫謙卑。你知唔知中國人好威信嘅？叫自己仔女好在而家喺我國未入咁啊！哎呀，呢個乞衣仔嚟嘅，丐幫幫主啊，乞衣仔，係咪先？即係佢真係做乞衣，你就死啦！哎，呢、這個好用噶，斯文啲仲衰，犬兒犬女，即係話自己嘅仔狗仔，自己咪啲狗公狗乸，黐線噶！話自己嘅老婆係賤內喎，即係賤人嚟嘅，即係咁樣呢啲假謙卑。真正嘅謙卑係咩咧？係一種知識，而唔係一種態度。不，以前林耀和成日話自己謙卑嘅，但係佢成日都覺得自己最叻，我講嘛。好啦，我哋睇睇聖經裏面話聽乜嘢咧？詩篇十六篇嘅第二節：向我的心啊，你曾對耶和華說：你是我的主，我好處不在你以外。原來我哋一切嘅好處咧，是神你要赐给我们，所以呢我们是要怎样呢？我们是要有一个谦卑的心。还有不单旧约新约，哥林读前书第四章第七节：使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？你有什么不是领受的呢？若是领受，为何自夸仿佛不是领受的呢？所以你留意到很重要，就是我们知道原来有这个知识，原来今天我有这样的能力，我有这样的机会是神给我的，所以我绝对不是客套的。每一次有机会你们给我去讲道，是你们给我有恩典，是给我有祝福。我要不要努力呢？我要，我要预备，我要看圣经，我要看释经书，我要写讲章，要做 PowerPoint， 我有讲道的恩赐，但是不代表什么东西。我好记得，哇，我想应该是20年前一个经历，我的儿子大学毕业，咁啱咧就我過嚟英國睇佢畢業禮啦，咁啊仲有機會去唔同嘅地方講道啊，北愛爾蘭啊，同埋去咗咧委內瑞拉啦。咁啊，終於有一個主日咧，我哋唔使講道，咁咧就我哋一齊去玩，就去瑞典啊。咁點知禮拜五晚我哋去到瑞典嘅時候咧，神真係好好，我唔使講道，佢先俾我病嘅。我真㗎，我試過有陣時作病，我同神講：神啊，我要服侍，唔好俾我病，咁就冇事啦。係咁，我唔使講道，我喉嚨痛，咁於是我就走去咧。药房买啲药食，食完之后就弊啦，失声沙声咁咧，咁样咁啊！但系嗰日星期日咧，我一样去瑞典嘅华人教会崇拜。咁啊，因为一家四口再加一个基督徒啦，佢喺嗰边读书，所以佢带我哋去嘅，系我哋啲会友去嗰边做即系交换生。咁啊，一睇落去知道我系一家之主啦。咁嗰个嘅教会执事就话：啊，好欢迎你哋嚟，可唔可以介绍下你自己啊？咁样，咁我就起身啦。我哋香港嚟啊，可以嚟喺上边啊！我自己都唔知道自己啱乜，听唔到自己啱乜，但佢都照样拍掌欢迎我。咁我就好心体会啦。原来我以为自己有讲道嘅恩赐，但系原来我一失声咧，系乜嘢都冇啊！啲会听我咁嘅声嘅人有讲道，所以好重要。我系教大家侍奉嘅知识系谦卑。神唔通冇咗你唔得咩？神可以用其他人嘅，但系神系要用一个谦卑嘅人，以为自己好掂，骄傲嘅人系神唔会用嘅，而且系会失败嘅。你唔好忘记约书亚，佢打完耶利哥城为好掂，去打艾城嘅时候冇去祈祷仰望神，求问神嘅时候，结果喺艾城里边就要失败咯，就因为亚干偷咗嘢啊嘛。但如果佢去祈祷嘅时候咧，佢就唔会嚟带入去。打呢场仗，神一定会同佢讲，有人犯咗罪，要去清理你门户先。以色列人都以为自己好掂，睇轻咗艾城，佢话嗰个城好细啊嘛，我派2000人上去就得啦，结果咪失败咯。所以记住，神要用一个谦卑嘅人，我哋有真正嘅谦卑。好，第三方面就系我哋侍奉嘅态度乜嘢咧？就系要坚持。你短暂的委身容易，一生坚持是很难的。嗱，玛利亚找香膏膏耶稣，佢得到嘅咩结果啊？唔系啲人嚟到赞佢，有一个门徒就叫犹大，就喺度话：，哇，唔系啊嘛，攞呢啲香膏膏耶稣32银子，好贵嘅，我哋嚟都系帮啲穷人，佢帮到好多啦，做乜要嚟都系去擦耶稣一脚，擦完就冇咯。 咁嘅时候，喂，你会点啊？喂，玛利亚系好谦卑嘅嚟，但系去服侍耶稣嘅，点解啊？玛利亚系跪低揾头发擦耶稣只脚嘛，因为当时女性嘅头发系最宝贵噶嘛，用最宝贵嘅嘢嚟服侍啊嘛。唔信啊，做丈夫嘅你今晚即管去问下你嘅太太啊，喂，试下揾头发同我擦一擦只脚，睇下会唔会擦你啊嗱。咁鲍鱼亲咬你啊，又会擦你只脚系咪？咁顶玛利亚唔揾香膏膏耶稣个头啊，佢知道自己一个罪人，佢冇资格噶。你谂下神嘅仆人啊，受神嘅差遣，撒母耳揾香膏膏大卫或者扫罗系高呢个王啊嘛，佢边系够胆嚟带佢擦耶稣个头？所以呢个咪就系谦卑嘅态度咯。好啦，但系玛利亚咁做嘅时候，唔系得到人对佢嘅赞赏，话佢好啊。嗱，唔赞都唔紧要，唔好去弹啦。但系犹大佢闹玛利亚，闹得好啱噶。嗰30两银子帮嚟去周济穷人，帮到几多人啊？但系而家拆完之后就冇噶啦，喂，咁咪好嘥咯。如果你系玛利亚，你会点啊？人要面，树要皮，仲有咁多门徒仲加喺度，咁俾人话。如果是温柔的你，你就会耶稣，我赚了少少嘅啫，呢啲香膏，你自己捽埋佢啦，咁咪走咗去咯，仲留喺度俾你闹啊？又或者玛利亚好似我咁刚烈嘅，即刻企身，你讲咩啊？你黐我噶，我中意捽边个咪捽边个咯，收啦，收声，做咩啊？系咪先？佢就会闹犹大啦，但系玛利亚冇。他没有去反驳，但更加重要，他没有放弃，他继续有所坚持。请你记住，撒旦最喜欢用苦难、压力来逼迫人，更加很喜欢挑起那些内斗、分化，使人们不能够团结。我见过很多基督徒，可能在侍奉的时候呢，就真的呢没人赞赏，不特止还在谈。哇！所以有啲人就话多做多错，少做少错，唔做冇错，系咪？咁嘅时候，喂，你做嗰时得义务服侍神，但反而会俾人哋嚟到话，好多人就从此退出江湖，曾经沧海难为水，唔好再叫我侍奉啦。喂，我坦白讲，咁多年侍奉，有冇受过批评呢？有冇受过挑战呢？有嘅，但系我哋需要学习嘅就系咩？反思，究竟呢个批评啱定唔啱？可以解釋到就解釋到，解釋唔到唔緊要，伸冤在神，呢個係好重要。我哋唔可以因為咁而放棄。好簡單舉一個例，喂，當日以賽亞先知喺聖殿裏面，神話我可以差遣誰，誰可以為我而去呢？咁以賽就話：哦，就借你請差遣我，但係大件事啦。神話你去啦，因為呢班人係點樣啊？耳朵發沉，心蒙之油，佢聽係聽唔明㗎，睇係睇唔見㗎。你讲佢哋都唔会听，我想问大家，你有冇谂一谂，点解呢班人都听唔明，或者唔会听？神仲叫撒母耳去，唔系叫以赛亚去啊？系想咩啊？系想玩以赛亚咩？绝对唔系。你有冇体会到呢个神嘅爱啊？呢班人虽然冥顽不灵，但希望即管去啦，救得一个得一个啦。呢、这个就系爱咯。所以今日请你记住，我哋定在很多不同的情况里面服侍呢，是可能有不同的挑战。我自己人生有一句很重要的说话大家分享，不能尽如人意，但求无愧于神，不是无愧于心。好简单举一个例，一篇的讲道，100个的会众，你不要想着100个会众都会听你讲啊，可能有一些说话有些人是不喜欢。好简单举一个例，我去加拿大讲道，哇，如果我讲道里面有些笑话，有啲好傳統嘅人話咁輕佻嘅，崇拜講道都要講笑話。但如果我一本正經，我哋真係要好啲愛主嘅，我哋嘅主咧好愛我哋。咁嘅時候咧，有啲年輕人話：啊，有教訓啦，好悶啊！你明呢個道理？你冇可能滿足曬所有嘅人，所以你最重要就係我要反思。雖然有批評，有冇自己有不足嘅地方，有咪改善咯。但如果冇嘅時候，仍然好似士師記所講：我的靈啊！应当努力前行，唔好被呢一啲嘅困难嚟得入去难阻。我想问一问大家，有时基督徒我觉得真系有啲软弱，唔好介意咁讲。有边啲人第一次拍拖就成功噶？有，我太太好无知地第一次拍拖就嫁俾我啦。 但是我就失敗過很多次。我想有些人會不會拍個拖失敗了，被人飛起了之後就說，我如魚之水，從此我不再理會談愛，不會的，一次又一次失敗，繼續努力，是不是？有些人投資啊失敗，哎呀買了騰訊，有了騰雞啦，跌得咁緊要嘅時候，係咪先？哎呀，我從此唔再買咯。啊，唔係喎，跌到咁低啊，而家入市咯咁樣。喂，點解我哋去侍奉，試過一次兩次俾人哋批評失敗？哎呀，我從此唔再侍奉啦。唔係啊嘛，我哋有冇嚟到體會到，原來撒旦都會做工作？我哋有冇體會到神嘅心意？於是我哋繼續努力咧。你睇到瑪利亞俾人哋批評，當面批評，佢冇反駁。但是都没有放弃，有所坚持。所以这个是我们很需要。好，最后你看到就是原来耶稣为他解释的。耶稣没有否定有穷人。有一句说话很重要的，第十二章的第六节。原来有两个人为玛利亚解释。第一个就是约翰。约翰怎么说呢？他说这话并不是挂念穷人，因为他是一个贼，又带着钱囊，常取其中所取的。原来犹大负责管钱嘅，咁如果个三十两银子俾咗佢嘅时候，佢又可以通过桶底咯，又可以嚟带去挞钱啦。而历史都俾我哋知道，犹大用三十两银子出卖耶稣噶嘛，所以佢表面讲嘅系为咗穷人，但系背后并唔系咁咯。就正如香港改变咗一个好大嘅历史系咩啊？就是因为有一个嘅男仔喺台湾杀咗个女仔。咁啊，翻咗嚟香港，咁啊，跟住咧就话要引导佢去，于是有一班嘅政党就出嚟话要为呢个女仔嚟有申冤，咁咪搞咗个国安法，但到今日都未搞掂啊嘛，佢唔再理会呢一啲事啦，已经，佢表面好似系为呢个嘅女仔，但原来背后有啲嘅目的嘅，所以今日我谂我哋要好小心，原来有多人嘅批评，表面好似好啱，但系个动机未必一定系咁样。好啦，第二方面就系、是、耶稣为佢解释。哇，非常宝贵！耶稣说：由他吧，他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的，因为常有穷人和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不常有我。点解我讲第一节呢？有两条伏线啊嘛。耶稣来到拉，即系伯大尼，就要叫拉撒路从死里边复活嘅地方啊嘛。但系仲有第一句咩啊？逾越节前六日，耶稣来到伯大尼。记得耶稣是几时被钉死的？逾越节之前的一日，即是说五日之后耶稣就死了。耶稣没有否定到穷人的需要，但他说到这些香膏不是等我死了才查我的遗体，没有意思。他说现在是为了我的安葬之日，他把握住机会。所以今天人生里面有很多抉择的，可能两样都是正确的事，但你会揀哪样更加正确的事呢？这个就是我自己想。很简单举个例，即是譬如我今个月呢大件事了。二月十一号是我两个孙女妈孙生日，是应该同佢庆祝的。但二月十一号星期几来的？是星期五来的。星期五应该不用讲到的。那可以同佢庆祝啦。但我正话先留意到，原来都唔得，因为我星期六朝头早咧喺利物浦讲到，即系星期五咧已经要上利物浦啦。咁咧即系话我唔能够同佢庆祝咯。咁庆祝系好紧要噶嘛？咁但系点啊？我会早一日同佢庆祝咯。即系有阵时我哋人生有多嘅抉择，但系问题我哋拣边一样嘢重要咯？穷人系紧要，但系耶稣话到常有穷人话你们同在，只是你不常有我。是为我安葬之日存留，所以玛利亚是懂得把握了机会。机会呢不是等的，机会是要找的，机会呢是还要你把握的。兔年你记得我上一次跟大家兔年话兔话守株待兔呢死硬的。圣经里面一句说话很特别的，你留意到是怎样呢？在传道书第十一章的第四节，他说看风的必不杀种，望云的必不收割。哇，啲种子咁细粒咁大风抌落去个泥土度，噗咁就吹晒咯。啊，等佢冇风先啦。啊，冇风咯，但係乌云密布喎，仲不如落雨啊。哎呀，我杀咗啲种子，一落雨咪浸死咗咯。咁等佢 好天先啦，即系乜嘢机会你都冇。嗱，唔好忘记第十一章第四节嚟嘅传道书。但你有冇留意第十一章嘅第一节咧？好特别，当将你的粮食撒在水面，因为日久必能得着。吓，粮食撒喺水面，咪随水而去咯？点会有得到啊？其实意思就是你不要理啦，你总之去做啦，你不知道有啲咩嘅机会。好简单，举一个嘅例子，嗱，以下呢啲嘅相咧，问准咗佢哋噶啦。中间嗰两个咧，个女嘅咧系读幼稚园坐凳仔，听我讲道而信耶稣。男嘅一年班，佢爸爸死咗，我上去关心佢，因为佢细佬读紧幼稚园，咁样咧就探咗佢，信咗耶稣，后屘佢哋结婚。呢两个都神学院毕咗业。而家做好傳道人，都嚟咗英國啊！女嘅而家喺牛津嗰度做傳道人，男嘅喺 Reading 嗰度做。好啦，下面左右兩個咧，都係讀中學嘅時候信耶穌，但都係我教會嘅傳道人。今日咧，伯平我呢間教會嚟咗一個新嘅會友啦，係我以前嘅會友。咁原來有成十個月，我咪終於接到帶咗嚟啦。咁邊個通知我噶？係大家右手邊所見咧，坐喺個草地嗰個咧，嗰、那個係中三嘅時候翻我教會。而家系我大埔堂嘅传道人，咁啊左手边红色衫嗰个咧就是、我粉岭堂嘅传道人。哇！我当年好多坐凳仔读幼稚园一二年班嘅人，到而家都仍然喺我教会，甚至有好嘅侍奉。喂，当日我点会谂到呢班人会咁嘅后果啊？但系唔好理，照做啦。当你照做嘅时候，就一定咧，即系神系会有祝福嘅。所以圣经话到，务要传道，无论得时不得时，总要专心。并用百般的忍耐各样的教训责备人警戒人劝，所以这个很重要，把握住机会。有时候一个很大的悲哀就是我们拥有的时候不去珍惜，失去的时候可惜。我一个的会友看到他是很厉害的，很年轻的，很厉害的，他是读 pharmacy 即是读即是藥劑的，回到香港是幫助到香港政府呢，他那個的紀念特刊都有很多頁呢，是即是政府那些官員有寫的，但想不到他患腦癌而死了。他的細女寫了一篇的分享，他說到，爹地，我很後悔，當日你逢星期日有時叫我呢跟你一起坐車，你揸車送我去探嫲嫲，他在天水圍，但我拒絕，但是現在怎樣呢？我很想坐你架车，再听你成日唱一首歌。佢话原来当佢个女坐车嘅时候，佢唱一首歌，大家知咩啊 ？Tell Lola I love her。原来佢个女叫 Lola。咁咧，但系问题就话佢而家冇机会。所以今日原来我哋要把握住机会。点解我咁中意去讲道咧？我成日都咁讲，我上到天国咧系冇得讲啊！几时轮到我啊？我叫 Stephen 啊 ，S 啊，第一个讲系阿伯拉罕啊嘛，系 A 字头嘅，咁啊摩西嗰啲讲先过我好多啦，冇得讲噶。以利亚、以利沙 E 字头嘅，我 S 字头嘅，就算你叫 Stephen 都系试题版讲先啦。所以我要把握住机会，因为将来冇机会嘅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哋，唔好谂住等机会。剛才我讲妈妈43岁、42岁就离开世界。我以为有好多机会同佢传福音，点知后屘冇。好感恩，我妈妈终于都信得住啦。好最后一点啦，玛利亚侍奉嘅嗰下系乜嘢呢？就话到屋里就满了膏的香气。有冇留意到？玛利亚搵膏膏耶稣只脚㗎嘛。但原来嗰啲香膏嘅香味呢系黐晒喺每一个人嘅身上面，包括闹佢嘅犹大，啲香气唔会去到犹大度，你咁衰，俾臭气你，冇噶，连犹大都有高嘅香气。今日你侍奉神，你系为神嚟到工作，但你会造福咗好多人。其实唔单单玛利亚自己沾嘅香气最多啦，仲有一样好宝贵，玛利亚赚翻晒啦。你知唔知广告费系几贵啊？而家香港啊，用过亿嘅。Hello 香港咁样拍呢条片咧，要过亿嘅费用喎。你知唔知历世历代几多人讲玛利亚赚翻晒翻嚟啦？所以你留意到，即系今日我哋系要点样服侍神，绝对唔系一个亏损。所以求神帮助我哋，请你记住，爱嘅动力系乜嘢？唔系侍奉嘅动力就系爱， 我们要做敏感的人，数算神的恩典，有最大的动力去服侍神。第二，侍奉的知识是什么？是谦卑，一切的好处都是从神而来的。你有机会服侍神，给你有恩典，于是你就会谦卑，你就不会骄傲自恃。第三，侍奉一定遇到冲击，但我们侍奉的态度要有所坚持，你一定是要坚持，遇错而不败，这个很重要。第四，侍奉的机会是什么？我们要去把握，自己去寻找。当我们这样的时候，我们就会得到祝福。好，而今天的分享都成为大家的帮助，求神来帮助我们，让我们能够有好的服侍，以致我们能够被神来得着。好，我们将时间给主席。